出的承诺，撑住我，落叶离开后频频回头，撑住我，止不住的坠落，撑住我，让我真正停留，拥抱你，做完一场梦。我的双脚，它沉重的越不过曾经犯的每个错，希望若是有，绝望若是有，怎么会换不回最初的承诺，撑住我，落叶离开后便回头， 什么叫聊得来？聊过岁月才能聊出感情，聊过时间才能聊出理解。漫长的人生里，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就是聊得来的人。一个聊得来的人，他所有的心计都是对你的全心全意。这种炽热和真诚，只要用一个字眼就能感觉出来。但这样的人，或许耗尽一生的时间都很难遇到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人生有那么多可遇不可求的事情，找个聊得来的人在一起，也许会更好。

是爱你没错，其实看着你还是这么足够，也许我还少了一点勇气吧，说出口，只要你会走，你会发现我不只是你的朋友，这些年我一直站在爱你的路口，这些年我一直站在爱你的路口。 随着浪涛